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喂 ，Cyrus， 嗱，头先我哋嗱，首先我哋讲讲啦，我哋今日就过咗嚟 Vegas 啦，呢间威尼斯人嘅， 咁啊嚟做咩 咧？房间啦吓， 做咩咧？ 系啊，咁啊做咩咧？今日喂，啱啱我哋睇完呢个咩啊？ 新星热辣睇完呢个黎明嘅演唱会 吓， 系啦，咁啊 有乜感受咧？ 有乜感受？我觉得系唔够喉啦，因为佢啊迟开场啦已经。但佢又十二，即係本身應該係十點鐘開場噶嘛，佢十點搭二定搭三先開嘅。 哦，遲就通常係噶啦， 係啦。咁但係、唱咗唔夠兩個鐘，係唔夠喉啦。就最中意，我最想聽就係《今生不再》冇唱啊，《今生不再》我最中意呢隻歌啦、 嗯。 雖然我自己又唔係黎明 fans， 但係咧我睇過佢喺 YouTube 睇過佢2016年咧喺金鐘嗰個演唱會咧，我覺得幾好睇嘅。咁我想。就嚟睇下佢今次呢個演唱會咯。 嚇嚇 ，OK。嗱，我自己講講啦，因為我自己都未睇過黎明啦。識得我嘅人都知道我係劉德華嘅 fans， 華仔天地 fans。咁我劉德華我就以前專登翻香港睇啦，咁我都睇過起碼五六次噶啦。咁、 嗯、 啊，黎明啊未睇過，一次都未睇過，今次係第一次啦。咁其實 我都第一次。 你發覺到其實冇所謂嘅，你係咪？佢係咪你偶像，或者你係咪佢 fans？ 因為呢啲人已經而家即係我咁講啦，四大天王已經升咗上神台， 係咯， 即係已經變咗佢哋做嘅嘢咧，就係變咗我哋呢班中老嘅集體回應。 嗯、 你聽翻黎明，譬如話佢今日唱咗大概16隻歌啦，中間就冇 break 啦。咁、 嗯、 但係其實你睇翻即係懷緬翻好多嘢咧，就係、是、其實佢啲歌係有兩個特色嘅、 嗯。 第一個特色就係、是。和記傳訊嗰啲廣告歌，第二個特色就係無線電視嗰啲劇集主題曲啊，咁樣咁啊，但係隻隻都脍炙人口啦， 係啊，脍炙人口嘅，係係係。 咁啊，今日其實我即係想講一講咧，另一個帶出另一個話題啦，就係、是、其實即係香港嘅明星啊，香港嘅歌星啊，走到嚟美國登台啦。 係， 但老實講，我都睇唔少，即係嗰啲所謂嘅過氣明星又有，嗰啲所謂嘅金草。歌星又有， 級數高嘅， 級數高又有嚇、啊，即係去級數高，即係我嘅意思就可以去到呢個 MGM Grand 嗰度嚇。當年泰臣同德格拉斯打呢個世紀之戰，萬五人呢、這個大過紅館嘅呢場、嗯，如果開到嗰度係爆炸嘅咧，即係級數嘅代表。 應該好似萬，起碼萬五好似 係啦， 萬五零萬四萬五 at least。但都睇你個場點擺啦。如果你個場點擺嘅話，係關乎你會可以放幾多人啦。嗰、那個舞台啊。 但是你如果不夠僵，你不敢在 MGM 開。哦，不行 、啊、這樣那、你、我們今天這個場呢，我實說 我覺得黎明自己的水準就 比我、期望的為高的。 不是，我開頭買飛 的時候，因為個場是很渣，他可以渣到。 不是，我開頭買飛的時候，我一看到黎明我就想看啦、 啊、 我是沒有看到那張飛，原來他寫著是 ballroom 的，佢就寫住係 ballroom 嘅，咁我唔，佢張飛有寫係 ballroom 嘅，我冇睇到嘅。OK， 原來喺 ballroom 入邊咧，嗰個， 但你想睇黎明都唔會因為佢喺 ballroom 嗰度開個演唱會，唔去睇噶嘛。 我會 expect， 因為我咁大個仔未睇過一次係喺 ballroom 入邊開演唱會嘅，大佬真係。係我睇全部睇好多，譬如就話上年我有嚟啦，跟住我睇張學友啦。其實我想。上年我同阿 Vincent 睇咧，其實我都想做，我哋做一個節目，就係話咧，關於香港嘅歌星嚟到 LA 或者嚟到海外咧，做演唱會嗰、那個 有咩感受？咁當然啦，第一個感受就係話可能有少少揾笨柒啊嘅意思，就係話可能佢喺香港開嘅演唱會嘅形式咧，佢冇可能帶到嚟。 你冇可能帶曬成隊 crew 過嚟㗎嘛？ 冇可能帶，冇可能，唔係佢就算係舞台啊、hardware 硬件咧，都冇可能做到㗎嘛。 嗯。 咁但係其實我上年同阿 Vincent 喺睇呢個張學友喺 MGM 嗰個 Grand Garden Arena 睇張學友嗰個演唱會，佢就真係將成個香港嗰個形式帶過嚟啦。 嗯。 OK， 我睇嗰時嗰個咧係三個鐘頭零五分鐘嘅。 哇！咁長啊！ 係啊。 哇 ！OK OK。 係啊，跟住佢個舞台咧。好靚噶，同埋佢有好多個 LED 電視咁樣升上嚟，好多即係好多好多變化俾你玩嘅個硬件。 因為咧，我點解覺得今次 OK 咧？嗱，主要黎明就係做翻黎明，佢就好似唱卡拉 OK 咁樣唱。咁、但係唔走音啊，唔成啊，已經夠噶啦。 哦，佢音樂佢同埋唱得好嘅。 嚇，同埋佢因為嗰啲音響係差啦，嗰啲喇叭係撞聲啦，咁所以嚟講相對嚟講佢嘅表現係好嘅。 相對嚟講，我啲音響都 OK 啦，因為佢個場比較細啲啦，所以嗰啲音響都 OK。但係我覺得真係嗰啲製作，因為佢冇 live band， 冇 live band 呢樣嘢係 咪變咗卡拉 OK 咁樣 咯？係咯，卡拉 OK 變咗打碟， 所以我唔係咁中意，我又中意睇 live band， 有啲 music 玩下嘛。係 live band 呢樣嘢好重要噶嘛，有啲和音啊喺度噶嘛。 可能咧，我因為去年係睇過一個更差嘅演唱會啦，就係、是、蘇永康啦。 嗱，蘇永康更差。 蘇永康就係、是、嚟唔到 Vegas 嘅，佢去嗰啲沙漠嗰啲 Palm Springs 嗰度嚇，即係啊中南。 哦，原來嗰啲係咁嘅 嚇，係咁嘅，係咁嘅。 仲差過黎明 嚇，差即係嗰個場差之餘咧，佢都唱得差。 嗯， 咁嗱，因為蘇永康我有期望 嘅，有冇 live band 啊？有冇 live band？ 冇啊， 又係冇 live friend， 仲要加多件唔知咩人落去，壓咗一半嘅時間咁樣嘅，咁啊當然有啲呃錢，但係當然啦，因為佢嘅票價亦都低啦，偏低啦咁樣。喂，咁嗱，老實講，我以前嚟過，即係先前咪後都講過啦，以前我去嘅廿年前嗰陣時，郭富城最興盛嘅時期，我都睇過郭富城喺 MGM 度開，左輪右利最勁嘅時候都喺 MGM 度開。咁劉德華都喺 MGM 度開過。 劉德華好似 Vegas 未睇過。 咁樣咁 香港睇過。 鄭秀文我就喺 Houston 睇過，就係 好耐年前啦。 好多年前嘅係唔爆啦，都嗰個仲係一個大會堂嚟添，即係咁樣。咁你就睇得仲多啦，仲早啦，即係講到話。 係啊，我最睇嗰時咧， 梅艷芳係嘛？ 我睇嗰時咧係廿幾年前咧，係梅艷芳係嚟過美國拉斯維加斯開演唱會嘅。咁嗰陣時就唔係去啲casino 開嘅，佢話去咧大學呢個 UNLV Nevada 嘅大學入邊咧，喺嗰個體育場館入邊開嘅。但係嗰個體育場館係好大嘅。那個體育場館，我要 check 下坐幾人啦，但係都差唔多接近坐一萬人嘅， 咁勁啊！嗰場 係啊，嗰個籃球場嚟噶嘛，大學籃球打噶嘛。 咁但係可以睇到個生態問題啦，因為嗱，而家今時今日你香港嗰啲明星嚟到拉斯維加斯開演唱會，或者去到呢個 Palm Springs 開演唱會，其實我自己覺得啊，裏邊係好多係賭場包底啦，或者墊底啦，或者 上 飛啦，咁嘅情況啦。但係咁講嚟講，其實梅艷芳仲夠僵喎，因為佢去大學開係冇得包底嘅嘛，本來大學同佢包底，冇得送飛嘅嘛，佢呢啲真係真材實料。 但係嗰時記得我好似仲係坐巴士去，坐嗰啲華人巴士去嘅，但係嗰時都好爆嘅，都好爆嘅。 嗯， 我諗都起碼坐爆八成到啦，都 OK 嘅，八成都好犀利㗎啦，要嗰個場。 始終咧我自己感覺上咧，美國嘅華人咧都係比較。傾向電視劇，即系咧，我點解咁講咧？有時譬如話你有啲歌星咧，除非你真係去到一級，譬如陳奕迅上次喺呢個 Pan Hollywood 啦 ，Pan Hollywood 啫嘛， 係啦 ，Pan Hollywood Big Four 都係 Pan Hollywood， 但係都唔爆啦， 係咯， 即係梁漢文、許志安啊，嗰幾個張衛健啊、蘇永康，但係反而電視明星咧喺啲二三線或者三四線嘅賭場咧，嗰啲有得撈啊， 嗰啲反而多人睇喎， 即係好似譬如話上個月嗰、那個。 即係楞住一套電視劇，咩郭晉安啊，嗰啲都可以，嗰啲都可以攞嚟演唱會。 因為佢楞埋電視劇嗰啲迷啊嘛， 楞埋電視劇， 佢睇咗嗰電視劇 師奶嚟踢， 佢睇嗰電視劇中意呢個電視演員，就係睇佢啊嘛， 就慢慢聽埋只主題曲咁樣嚟。所以黎明都係噶，我覺得黎明都係好多主題曲噶，嗰啲佢做過嘅電視劇，所以楞到一班師奶啦嚇，同埋有另一個狀況就係，譬如話係嗰啲老牌嗰啲啦。咩李隆基啊，即係嗰啲呢又拖到一班人去睇喎。嗰啲反而喺香港開又未必 唔同， 又未必咁咩。 唔係嗰陣時，如果香港開嘅就唔可以喺紅館啊，或者喺新醫館啊， 喺呢度都係喺 Palm Spring。 係囉， Palm Spring 啊，或者可能我哋 LA 有啲細場呢，咩 Pasadena 嗰啲呢，嗰啲細場啊 ,Twins 咪嚟過囉 ,Pasadena? Twins 都係 Pasadena 嘅。嗰個係社區學院嚟嘅。社區學院嗰個叫咩體育場館嘅 ？Twins 嘅話，啲人冇可能就 all the way 走嚟 Vegas 睇你啦，就唔得啦，就唔得啦，一定係嗰啲細場或者好似喺沙漠 Casino 嗰啲場咧。 沙漠 Casino 有我去睇過湯寶如啊、黃興平啊嗰幾個啦，即係過氣嘅寶麗金啦。但係我覺得啊，執呢啲執得最多其實係薛家燕。 是啊， 因為佢差唔多年年都走嚟加大歡喜， 啊、 就年年都、啊、年年都有人捧場嘅喎、 啊。朱咪咪啊，跟住咧，仲有邊個咩山啊，嗰啲嗰幾個啦，電視劇嗰啲啦， 嗰啲老牌啦，老牌以前唱開啲走廊啊嗰啲啦，咁樣咁其實講起話嗱，但係我覺得啦，就幾得意嘅，由於因為個詳細咧。所以我哋係比較可以近距離接觸。 近距離接觸。 你舉個例，你 如果其實佢今日我哋睇呢個場咧、啊，直頭唔好坐位，全部企位好過啦，大佬真 係。即係佢嗱，佢嗰啲係茶樓燈嚟嘅，其實佢擺咗啲茶樓燈，咁啊，所以咧就冇嗰個 stadium， 冇嗰個 stadium 嘅， 冇人斜落去， 斜落去嘅。 係，我哋坐側邊好少少，冇人遮住，但係都有人遮住啦，因為我頭先都講啦，全部差唔多成個演唱會一半時間啲人都企嘅。 嗯，所以咧，其實咧有啲直，譬如話我哋香港明星咧就中意喺。起碼是一個場地咁樣開啦。舉個例，第二啲國家，譬如話有泰國啊，或者其他嗰啲國家，佢嚟到咧，其實喺中意喺荷里活嗰啲酒吧度開，即係差唔多係走廊唱。然後那個酒吧咧係會清曬啲台凳，真係企喺度，個個咁啊企喺度逼住嚟咁樣，嗰啲仲 high 嘅其實個場細，百幾二百人咁樣樣咁又另一番風味啦。 係你咁你講都啱嘅，但係個場細都係嘅。但係我就係唔中意佢係冇 live band 啦，因為我係最比較中意睇 live band。同埋如果你上年有嚟睇張學友咧，哇嗰個真係好睇，真係好睇嘅。一睇完嗰個之後咧，你覺得其他嗰啲啦，咁當然啦，張學友嗰啲飛貴少少啦。咁但係其他嗰啲級數真係差少少嘅。同埋我記得嗰陣時咧，嗰陣時記過一次咧，鐘鎮濤，你知去邊個 casino 開演唱會啊？ 係邊個 ？Downtown 嗰啲 ？Commerce Casino。 哦， 我記過有一次鐘鎮濤去 Commerce Casino 開演唱會嘅，我諗係廿。 爆唔爆啊？ 我冇睇啊，十幾二十年前起碼。 嗱，鐘鎮濤如果走嚟開咧，都去啲細啲嗰啲場，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睇。因為好奇怪嘅，反而你新嗰啲明星咧就唔多人睇嘅。老實講，睇演唱會呢啲其實係叫做我覺得叫做比較舊嘅玩意啦。 係咯。 嚇咁你睇到嘅年齡層，我哋今日睇到嗰啲觀眾年齡層都係啲大，即係啲上年紀啦，即係我哋呢啲中老啦。中女啦，中老啦。 及到都有啲港女嘅。 咁啊， 有啲嘅，咁啊，即係唔同層面啦。但係今日黎明就唱好多廣東話歌，唱好多經典歌啦。 嚇、啊，呢個我 appreciate 嘅。 因為同埋佢一樣嘢就係話佢一定要接住唱，因為佢個演唱會得兩個鐘，佢一定要係 keep 住咁唱啲歌，佢唔可以話成日講嘢。譬如你話好似我睇張學友或者睇咩咁樣，我哋睇左輪右你，因為佢兩個幾三個鐘頭俾咗啲時間佢、那個 run down 會好啲嘅話，佢有啲時間可以同啲觀眾講。 左輪右你直頭離譜啦，直頭中間有廿分鐘係梁榮忠、棟篤笑啦，我 睇係 啊係啊，梁榮忠都嚟埋啦， 係啊 咁樣。 佢俾佢換衫啊，俾佢 換衫啦，俾咗成個中場佢啦，咁樣樣。 咁啊，所以其實我張學友嚟嗰陣時咧，嚟 Vegas 我真係年年都有睇嘅。 但係佢上年嚟嗰個最好睇，之前咧佢嚟次次嚟新咧都喺 Caesar Palace 開嘅。 嗯。 佢試過農曆新年咧一次嚟係開三晚定四晚嘅，開三至四場嘅。 哦。 係啊。 張學友我反而未睇過。 係啊，張學友好睇嘅。 有機會。 上年佢嚟 MGM 就真係全新嘅 style 啦，就將香港嗰、那個。演唱會形式帶過嚟以前喺 Caesar Palace 因為係嗰個係歌劇院嚟嘅， 嗯， 那個所以 嗰個唱 opera 嘅， 係嗰、那個係Celine Dion 嗰個場嚟㗎。 哦 ，OK， 嗰、那個佢冇乜嘢玩，佢只不過喺下邊唱或者佢有個台可以升上去係咁啫，係咁多啦。 嗯 ，OK， 但係都好睇嘅，但係當然張學友，就算我上次佢睇 Caesar Palace 嘅，佢都係開兩個零鐘，兩個半冇差唔多去兩個半兩個半鐘，但係今次上年嚟咧，佢喺 MGM。開咧就係我記得三個鐘頭零五分鐘，佢係真係原 中間有 break 嘅， 冇 break， 冇 break 啊， 冇 break， 咁勁。 仲有佢有一個環節咧，就係話咧，即係你去睇波咧，啲 sports cam 咧會特登影個大電視影住喺觀眾席嗰啲 couple 啊，男啊，有啲男一女啊 ，OK， 咁咪佢喺演唱會成個演唱會咧不同時間就影嗰啲男女唔同好多個男女，咁喺入邊咧就抽一個出嚟送一份禮物俾佢， 係咪做妹㗎？ 唔係做妹，我記得香港演唱會都有嘅。就抽一份禮物俾佢，係抽一幅油畫，係嗰、那個即場喺後台入邊有個人畫幅油畫出嚟。係嗰個 couple 嘅，因為佢之前影咗張相啊嘛，係嗰個 couple 嘅，咁咪送俾佢。 哦，咁幾有意思。 油畫定係唔知係，總之 scratch 幾有意思嘅 sketches 啦，咁樣係咯。咁啊，係幾好睇嘅，幾有意思嘅。 嗯， 係咯。 咁啊。港星嚟到呢度開演唱會，其實都面對好多競爭對手啦。因為譬如話，我而家講到韓星啦，即係韓星係可以去到呢個 Stable Center 度開， 可以 去到呢個 Anaheim 嘅 Honda Center 度開啦。 我記得誒，嗰啲郭富城好似去過一次 Honda Center， 係咪啊？ 我記得過好似 係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加上你而家嗰啲阿大中華嘅歌星啦，亦都造成一種競爭嘅其實。不過始終我覺得廣東話、廣東歌啊，抓到翻一班人去聽咧，都係同始終都係同以前啲劇集有關。 哦，你話如果香港啲歌星去到嗰啲我哋 LA 嗰啲沙漠嗰啲 casino 開，多唔多人睇啊？ Depends， 我覺得佢點嗱， 嗰個場可以坐幾千人咋？ 嗰個場係坐兩千人左右嘅， 哦、OK。 但係咧，佢主辦單位都會整到個場起碼七八成爆嘅。 嗯。 問題就係裏面有幾多係送飛嘅咧？你又唔知㗎啦。 係。 即係舉個例子，我譬如話，我聽去聽呢個 Big Four 咁樣樣，隔離係坐咗幾個係講國語嘅。 嗯。 好明顯，佢哋就走入嚟黑眼瞓，即係好明顯佢哋唔係買飛嘅。 係啊。 因為 Big Four 就算你啲歌全部廣東歌， 嗯、 中間講個棟篤笑都係廣東話，冇理由你會 picture 到一個大一個阿伯，講國語阿伯，或者講國語嘅幾個阿伯， 冇理由你睇張偉健㗎、 啊，走嚟買飛入嚟，只係會真金白銀買飛入嚟，可能係送飛俾嗰啲咩金棚會員啦、啊， 同埋可能咧臨時開演唱會，哎呀冇人睇， 即刻派咯， 係即刻派啦， 派啦， 有啲 card 嗰啲， 所以我點次次去睇演唱會，我點都起碼有七八成。 嗯， 咁、今日黎明其實到咗最後，其實有成九成滿嘅喎， 九成滿啦， 九成幾喎， 有啲位 我都幾 surprise， 因為其實講今日係禮拜五嚟嘅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其實係我預咗佢演唱會係都係兩個零鐘啊，但係真係冇預到係 less than two hours 啦，可能真係佢個 run down 係咁啦， 有可能黎明嘅身體狀況， 同埋喺 Vegas 開演唱會咧，佢一定係又遲啲，因為啲人咧。有喺出面補下先啊嘛，有喺出面 hea 下先啊嘛。 同埋都有幾樣嘢嘅，譬如話你視乎個場啦。 係咯。 有一次我去睇，因為遲咧，係因為嗰個 security 好嚴嘅。 嗯 哼。嗰啲女人嗰啲手袋咧，逐個袋 check。 嗯。 逐個人過呢個 metal detector，、 嗯、 即係好似機場咁嚴嘅，先俾你入嘅。咁咪整阻慢咗咯。 同埋你美國嗰啲人，即係睇演唱會，相對嚟講，冇香港睇演唱會咁準時啦。啲 fans 入場。即係香港歌迷睇演唱會就睇慣咗，佢知道 香港會早到啦。 係啊，早到或者即係佢唔會話遲十五分鐘嗰啲好少啦。 嗯， 呢度頭先我哋睇到半個鐘頭之後都有人入嚟啦。 嚇！ 係啦，跟住啲位又坐曬啦，咁即 係一熄咗燈，啲人就走曬上去㗎啦。即係頭先講嘅情況就係其實咧，有啲 有啲空位嘅，前面有啲空位嘅、嗯。一熄咗燈咧，嗰啲買咗平飛嗰啲人咧就衝曬落嚟，霸曬嗰啲位咁樣。所以喺演唱會，如果遲到咧，你個位係冇咗嘅，因為熄曬燈咧，個 security 唔會同你去理論呢啲嘢。你冇咗就冇咗。 我 security 啊，都發現講前面啲人啦、啊，都唔得閒理你。 冇錯啦， 前面啲人喺度揾黎明影相啦，同埋你錯咗人哋個位邊，其實。之前你又人哋又坐咗你嘅位，系乱晒嘅， 系乱晒嘅，你冇得理论噶啦。除非你真系攞张飞出嚟理论，不过冇人咁做啦。 系， 因为你熄晒灯啊嘛。好啦，咁啊，演唱会嘅香港明星走嚟开演唱会嘅 Vegas 啊，拉斯维加斯开演唱会嘅生态就讲 嚟。嗱，好心急啦，最后三个， 最后三个 系咁点咧 ？OK， 最后三个属猴咯，即系讲新年出世人啦。咁今年福星福德，天德卷舌，太阴地解啊。有贵人， 有贵人， 有贵人系有贵人，即系 福星、 福星啦、福德啦、天德嗰啲大事发小事发无啦，坐地解呢帮你啦。咁然后太阴就女贵人啦，就利女不利男啦、嗯，或者有女贵人帮助。咁嗰时头先嚟讲啊，口舌多， 你如果做即系讲开嘢 sales 咁 OK 啦， 都 OK 噶啦。 咁系啊， 所以整体上新年出世即系属猴嘅都有啲偏好，虽然冇合太岁情况。 嗯。 都算是 OK 啦，大步揽过。你又真系谂住话发大达咧，或者谂住发大财啲就万岁少少啦。 系， 即系纯粹俾你安安稳稳过一年。 过年啦、啊，安安稳稳系最好嘅，其实平平稳稳咁有啲好嘢咁就得噶啦。 其实因为你大起大落，其实都好咩？你有时你大起嘅时候，你迎接嚟紧都会大落。 嗯， 始终系运程就好似蛋糕啊，呢条蛋床你跳最高一定会跌翻嚟。 其实嗱呢样嘢我又想查一查开，即系你。知道人你睇人哋个时辰八字，咁其实你都大概可以知道佢成个人生平 系 起起落落咁样啦。有冇见过一啲人咧系真系成世人都系向上嘅咧？你睇过咁多嘅客、 都有 系 嗰啲系真系佢可能系扎晒入咋啦， 扎晒 扎扎扎出世，扎晒一开刀噶。 哦，哇！真係即係開刀同自然出世都可以會影響嘅。 因為嗱呢樣嘢同天星宅有關啦。 O、okay. K， 天星宅即係七正四餘另外一樣嘢啦，同我哋其實同一樣，即係用響天星宅就講宅日子為主。 嗯， 咁就係佢宅響最靚嘅日子。 係， 譬如講啊，講緊係木星、太陽、月亮、水星、金星有匯合情況。 係， 咁你嗰日出世嘅小朋友會比較有運啲，有財啊，有運啊，比較好，然後再配埋。因为你宅嘅时候，你会配埋个大运噶嘛？我哋个大运一个十年一个周期嘅时候，睇埋个大运配唔配到个命格。 哇！呢啲真系 嗰啲你要抌好多钱噶啦，真系大运。因为你要嗱，你要抌钱请师傅同你晒日啦。 系啊。 然后你可能要 book 个医生啦 ，book 唔俾你 book 到个问题，仲要分钟。你宅嘅唔系话我要宅下个月出世，宅一其实好难嘅啫。宅一唔会话，即系可能你见出面师傅话哦，下月好啦，宅个靓人。真正宅是不会宅到下个月、 哦、 一宅分钟可能讲几年后的事。 哇，这些但是这些真的赢在射精前，算不算？ 是啊，完全赢在射精前了，真的。 喂，你 我真的没听过啊，特登宅那天来开刀。 有，你譬如这些富，你那些譬如有钱那些嘛。 有钱那些，但是你都要就到生到的大佬啊，你都要就到他那个时间。 所以他们其实很少人真的就到，所以平常通常你宅到的都是叫刺激的。刺激的了， 刺激、哦、 因为你都已经打了套了 ,OK, 你。 不是我讲他整个 process 就是你要预计几时大到肚咁上下个时间是吉日啦先至去即是我是讲话搞嘢搞嘢个日子去计埋咁。 呢个是最难嘅其 实。呢个是最难啦大佬。 所以如果譬如你打。 呢啲有技术。 呢啲是难。 喂可以整间公司是专门帮人做呢啲。我不如计时间， 得计其实得计到啦。即系譬如 OK 啊，你咁啊变贵就变咗，要同你睇每一日个天星嗰个位，个、 哦、 吉星或者走去边个位，然后配合翻。你宅一唔止净系睇个星宫，要再配合我哋。 仲要睇埋个爸爸妈妈个身制噶。呢、這个 呢、這个呢、這个就落姓名学。 哦、okay ， 因为你而家系帮个 B B 出世嘅时候，你睇个 B B 为主先。 OK， 咁要睇 B B 就系譬如我睇个就系个十二宫啦，七正四都有十二宫，即系等同你。星座的十二宫，第一宫到十二宫，要看翻第一宫和第二宫有冇吉星，你要再站埋，所以咪睇天星睇 好大工程， 逐日拍落去。 但你都你冇办法，即系帮啲精子去睇 系咪先？ 唔系咁，你可以人工受孕噶嘛？ 人工受孕，哦，说定先， 说定先， 系 或者系你喺强制性，譬如做嗰、那个试管婴儿啊嘛，咁你呢啲有留，仲可以人。人民上做到噶嘛？ 系 咁抗操，咁你咪咁你计翻 ，OK？ 小朋友一个由胚胎到出世成大概十个月，咁你咪将佢譬如减翻十个月嘅时候，就嗰个月份受精咪得咯？ 哇！呢啲真系人造人啊！ 系啊，跟住然后你即系十个月后，边一个月，边一日撞嘅搭正个粒星个位，咁然后譬如咩？搭正粒星个位。你地方唔同，又唔同运，又唔同命噶咯，又 系 即系譬如同年同月同日生， 哦， 美国出世反而好运，台湾反而唔好运。 地理呢、這个地理、這個、我知呢、這个。 咁所以你都可能要配合翻， 系 个粒星最靓嘅个位置。如果响大陆，咁你就要将个 B B 响大陆 飞过去， 飞过去生啦。 系明白？哇！呢个系一个 好大工程， 好大工程，同埋呢个一个好大嘅学问。我哋迟啲一齐一齐搞公司。 但不过你做到呢、这个系做到 做到嘅， 做到一定做到。 明白明白。 你有钱就乜都做到，你冇钱自然。 呢个系定律嚟嘅。系我哋继续讲翻啲呢啲嘢算 啦。O K， 有年出世，有年即系大家讲属鸡啦。咁会有天狗、吊客、地解丧、驷马。咁头先之前讲佢同属牛嘅丑年出世其实系一样噶啦。 嗯， 今年会比较出入医院比较多啲，或者百会有百事出现啦。 嗯哼， 耗材耗物会比较多啦。 雕客系咩？ 雕客六亲以外，百事。 O、okay, K， 即系唔系雕客，唔系一个动词嚟嘅。 唔系。咁、okay. 你想变为一动词都得嘅。 系。 咁你变完睇啦，睇你钓人嗰个俾人钓嗰、那个。 哦。 你钓完人嗰、那个，咁你之后就官飞啦。 O、okay. K。 咁、 哦、 你官非咪影响天狗咧，咪好彩，好咪请官司咯。 哦 ，OK， 啊，真系相连嘅，明白明白。 咁地解咪最多，我其间官单公司咪俾你放假做 pass 咯，冇嘢。 pass， 不过你都系要抌好多钱嚟打官非啊。 系，明白明白。咁驷马又要走咯， 驷马走咯啦，驷马要走嚟走去啦。 嗯 ，OK， 都一连串， 一连串 系。 所以出年嚟讲，有年出世或者大家所讲属鸡人就比较都系差啲啲噶啦。 嗯 但同丑年出生的属牛的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嗯、明白明白 因为即差别在于是譬如丧门就六亲人家就丧门六亲以内、 嗯、 那你吊客就六亲以外即是说你朋友或者可能是疏行亲戚、 嗯、 那白事他有白事你不一定出现的嘛、 嗯、 就这样了、然后到最后一个了戌年出世即是说属狗了有天气星有病符星天空太阳天气星系喜事发生啦，或者心情会好好啦，即系成年闷，突然间 high 大咗，好似怼咗醋咁啦。 天空就系咁解， 唔系呢个天气。 哦，天气 ，OK。 病符头先讲咗有病啦， 系 多病痛缠身，天空好高傲远、哦，即系你个心态突然间，明明你话好踏实，突然间嗰年会谂嘢会 嚣张咗， 或者你 set 个 plan 系冇可能做得到嘅嘢， 嗯， 即系。你个碗咁细，然后你谂住我要走去食 buffet， 你个胃得咁细啫。 OK， 我话你谂住 buffet 啲嘢，咁啊好高傲嘅，你谂大咗啲。 OK， 明白明白。 咁你太阳就系有男贵人啦， 嗯， 亦都代表你男啦。咁天空再加太阳都好射啊， 嗯， 就唔代表完全空，两个合埋嘅话， 咁即系总括嚟讲呢个 即系总括即 系好嘅， 都算 OK 嘅，对男性会比较好啲。 哦，对男性 系点解咧？因为有太阳星嘛， 有太阳星， 太阳星就利男就不利女 ，OK， 同埋有男贵人，咁你女性嚟讲咁咪注意有冇男贵人帮你咯。 嗯，明白明白。 如果你女性有男贵人帮你会比较好啲，如果你系男性咧就自然会更加对你有帮助。 嗯， 同、okay, 埋太阳嚟讲喺神煞星嚟讲啦，或者喺风水上嚟讲，太阳一出照嘅话就所有空星都会发收藏噶啦， 系 都会照走，会镇压。 镇压住佢， 所以太阳都唔系一件坏事嘅。 哦，明白。哇，咁嗱，十二生肖讲到呢度， 系 有冇啲咩补充咧？ 嗱， 对于十二个 十二嚟讲，如果补充最好就系、是、第一有运行嘅，就系讲呢个人年出世嘅属老虎嗰啲啦。 嗯， 咁之后嘅咪到属兔，跟住就到属羊，然后。 总括最差是边个咧？ 嗱，總括最差 喺你咁睇嘅話，係咪大號嗰、那個 大嗱大號純粹係破財喎 ？O K， 大號 牛雙門天狗， 雙門天狗地下嗰個其實係真係，如果係呢，其實呢兩樣都幾嚴重啲。 係、 哦，一嚟雙門吊下你冇得 control 嘅、 啊， 你大號你仲可以有得俾你 control。control 你仲要你知道你点样 control 丧门吊下，你点知啫？下一个转头真系一个唔好彩，你六亲二来边个瓜柴？ 嗯，咁啊系， 无啦啦咁你一年 好听， 无啦你出入百事啫，真系贪得意咩？除非你真系做行嘅啫。 系系系，明白。 如果唔系，其实基本上系属牛嘅，即系丑年出世嘅，巳年出世属蛇嘅，鸡年。出有年出世屬雞嘅，其實呢三個三合星就真係唔係幾靚，因為今年其實係三合木局或者三合三會水局嘅情況， 係， 所以對家金就比較差啲， 嗯， 會比較有衝突，所以代表就係今年風水上今年嘅三煞位喺個西邊就咁解啦。 哦，明白明白， 因為佢係三合局裡面嘅對家， 係。好啊，咁各位听众听到嚟呢度咧，你梗系好想知道有啲咩嘢啊？我真系濑嘢喎，有冇啲咩可以化一化？你会唔会讲下咧？ 都会都会。 诶、啊，咁就我哋依家就俾阿 Terry 饮啖茶先，听我哋转头咧就翻翻嚟讲下呢、這个 风水上嘅摆设。 风水上摆设啦，点样化咧吓？唔系收球啊嘛， 唔系收球。 我唔想趁你饮嗰时先问呢句。OK， 好，我哋转头见， 再见。